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100.6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7.3 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随着奥运火种的到来，2022北京冬奥会进入了倒计时，冬残奥会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00天。冬奥场馆有什么建筑特色以及科技优势？每个场馆中会举办哪些比赛？每项比赛的看点又是什么呢？比赛的规则是什么样的？运动科普绘本《冬季奥运会小百科》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展示，还对每项运动所需要的装备也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有助于人们安全地参与滑冰滑雪运动。运河之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们，带领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良。李良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们好，网友们好， 欢迎您。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张斌。张斌老师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出版分社的策划编辑王若璇。若璇好。 啊，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若璇是一位美女啊，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听听在这个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哎，您这个找到运河之上节目，然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留言互动了。一方面呢是可以看到嘉宾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也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快手号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登录快手短视频应用，搜索北京城市广播，在线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节目。今天呢，我们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冬奥会的项目您了解哪些呢？哎，有一些朋友已经给我们发上来了，一会儿我们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的二位，今天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介绍关于冬奥会的小知识哈。因为有一本书叫《冬季奥运会小百科》，现在也摆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就能够看到这本书了。这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里头给我们介绍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好吗？好大的一本书啊！来，若璇。 这是一本关于冬奥会的科普绘本， 纯并茂地介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12个新建和改建场馆以及15个比赛项目。针对每个场馆呢，书中是还原了场馆的外貌，介绍了场馆的建筑特色和科技优势。那针对每个项目呢，书中呈现了比赛的场景，讲解了场地与规则，介绍了运动装备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运动员。整本书呢是采用大开北线装的设计，基本上是一个跨页呈现一个项目的内容，信息量非常大，知识丰富，形象生动呢也富有趣味。这些内容能帮助儿童青少年在自主阅读、亲子阅读中探索冬奥会的奇妙世界，了解更多关于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的知识，从而更好地欣赏比赛，参与冰雪运动，同时呢，也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冰雪文化的推广传播。 这本书也是说适合这个亲子，因为它本身也很大，适合小朋友看哈。 对， 这是一个什么多大开本啊，若璇？ 这个是一个采用的八开的开本。 然后你可以给大家翻一下看一下，这里头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内容的哈。那么刚才呢，若璇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哎，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要计划出这样的一本书了呢？ 这个是我们很早就有规划了，因为我们人民邮电出版社呢和国家体科所一直都在青少年体育领域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然后也联合研发了很多的产品。2022年呢，冬奥会在北京举办，大家对于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的知识的关注肯定是不同以往的，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个绘本的形式，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冬奥会知识和冰雪运动知识的传播，所以就我们共同研发策划了这本书。 那么邀请了哪些专家和机构呢？因为这个冬奥会咱们是要确保它这个准确性和权威性，是吧？ 对。 还有二位老师今天坐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确保这本书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是吧？ 对，是这样。在这本书创编过程中呢，因为我们这本书主要是一个冬奥会知识的普及，对于知识点的这个准确性和正确性呢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创编过程中呢，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冬奥会项目的基本情况呀、一些规则、赛事的规则呀、还有场地的规格呀等等，我们是查阅了很多我们项目协会的官方网站，还有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以及我们北京冬奥会奥委会的这个官方网站上也都有一些项目的介绍啊，我们是查阅了这些官方网站的介绍，丰富我们的这些项目的知识。另外呢，对于我们一些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啊，一些这个场馆情况，我们呢也是查阅了一些在正式的期刊上发表的这种学术论文，或者说是已经出版的这个图书，还有来自我们权威媒体的一些报道。另外呢，在我们这个书的整体的编写审校过程中，我们是进行了几轮的这种审校和修改。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很多我们行业内的专家啊，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从事体育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们啊，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啊，不断的审校，不断的完善，来保证我们这个科普知识点的这种准确和正确。 刚才这个李良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哈，来确保本身你们也是专门从事这个体育运动这个研究方面的哈，也找到了很多这个专家。其实在这本书的名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今天呢介绍这本书，其实大家也是对冬奥的内容特别感兴趣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也趁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冬奥方面的知识，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冬奥会的这个起源啊，以及它在哪些方面，在哪些地方举办过，这个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 对的。其实早在20世纪初，像滑冰、滑雪还有冰球之类的冰雪项目，在欧美国家就已经逐渐的发展和普及了。被誉为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当时就提议举办冰雪项目的奥运会，但是当时已经有多数冰雪项目水平较高的国家都参加的叫北欧冬季运动会，所以这个提议并没有被采纳。在之后陆续有冰雪项目进入到那个夏季奥运会之中。到了1924年，一项名为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的活动在法国的夏蒙尼举行。在这之后2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认其为第一届冬奥会，这也就是冬奥会的开端。自此之后， 拉开了冬奥会举办的序幕。从1928年到1992年，冬奥会和夏奥会都是在同年举办的。而从1994年开始，就调整为冬奥会和夏奥会以两年为间隔交替举行。第一届就是刚才说的在法国的夏蒙尼，之后相继也是在瑞士、美国、挪威、德国、奥地利、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都举办过。而像挪威、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因为有地理和环境的原因，在冰雪项目上都有很强的先天的优势。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23届冬奥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第24届，这也使得北京成为第一座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这也是让我们这个身在北京的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也是让中国人非常骄傲的哈。那么这个北京呢是第一座先后举办过冬奥会和夏奥会的双奥之城，那么我们即将迎来的是这个冬奥会，那么马上是2022年冬奥会2月份就要开幕了哈。这一届的冬奥会有几个大的项目呢？ 其实提及冬季奥运会，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冰雪项目。 对， 所以其实2022年冬奥会共有7个大项，分别是滑冰、滑雪、冰壶、冰球、雪车、雪橇和冬季2项。这每一个大项其实都对应着一个国际组织，这也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些专门的国际性的组织会出台一些专业的规则。而对于这也足以可见冬奥会对于每个大项目的重视程度。而在这7个大项之下，又细分为15个分项、109个小项，因此这2022年北京冬奥会共能产生109枚金牌。 109枚金牌，这个项目还真是不少哈。 是的， 而且呢，这个马上要举行的2022北京冬奥会呢，是分了几个赛区，还挺有意思的哈。 是的， 这个几个赛区呢，有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这样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大赛区，还有因为现在这几大赛区的这个场馆现在都已经建设完毕，已经都经过了这个，有的是正在测试，有的是已经经过了测试赛，马上就要启用了，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像邝老师刚才您说的，这有3大赛区，然后每个赛区的场馆数量也是不一样的。像在北京赛区是7个，其实严格来说是6个比赛场馆。有一个是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鸟巢。这里主要是进行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举办。 是据我所知，它也正在进行改造，为了适应这个开闭幕式的需求哈。 对的，对的。 还是在保密阶段。 是的，是的。然后再就是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这里主要进行的是冰壶项目的比赛，还有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这两个场馆主要进行的是冰球项目。然后是首都体育馆，这里是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馆。以上这几个均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遗留场馆，而经过技术的转型，目前成为了承办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场地。而除了前面5个，还有2个，分别是国家 新建的。 对对，国家速滑馆和首钢滑雪大跳台，这两个也是分别举办的是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大跳台的项目。这个是北京赛区的场馆情况。 国家速滑馆也被称为冰丝带， 对，冰丝带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是，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建设方也来说过，里头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含量在里头。 是的， 回头我们争取请他们再来说一说首钢滑雪大跳台。这个如果是往西部去到首钢附近的话，老远就能看见，尤其晚上灯亮起来特别漂亮。 对，是特别漂亮。 这是咱们北京赛区，一共是有7个场馆，其中6个是比赛场馆，1个是鸟巢，是开闭幕式的哈。 然后再就是延庆赛区，延庆赛区主要是有2个，分别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其实从这个名字上大家也能看出来，主要举办的项目就是雪车雪橇和高山滑雪。再一个就是 延庆赛区， 对，延庆赛区，然后再就是张家口赛区，张家口赛区是有4个，分别是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其实在冬奥会举办前一段时间还是正常对外开放，大家也可以去那里滑雪。然后再就是国家冬季2项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其实在名字上大家也能看出来分别举办的比赛的项目。 光这么说的话，这些项目比如说什么这个跳台、越野，还有跳台中心，比如说还有什么冬季2项，可能就是对于没有怎么从事过冰雪运动的朋友来说，有一点傻傻分不清哈。一会儿请几位来跟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些场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他们里头的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张良，还有张斌，以及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出版分社的策划编辑王若璇。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了。同时我们今天也在城市广播的官方快手号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登录快手短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还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冬奥会的项目您了解哪些呢？红果说了花滑、短道速滑、男女混合接力、女子接力、男子接力、冰球、冰壶、高台跳雪，都是我喜欢看的冬奥项目。我们这位朋友还挺专业是吧？ 对，他说的很多项目其实还是就是比赛的项目。 对。然后燕玲说了有冰球、短道速滑、滑雪、花样滑冰、冰壶，他说我还知道这个首钢园的这个滑雪大跳台，不过您说的这个它的别称啊，我们还是用它的这个全名比较好，滑雪大跳台。然后特梅普这位朋友说冰壶，没玩过，玩过沙壶。是有一点类似吗？就是沙壶实际上是我记得是在一块那个木板上面撒了一点薄薄的沙子，也那个木质的一个圆形的那个壶过去。 对它的原理应该是跟冰壶是类似的。 类似哈， 对对对， 但是那个是在冰上哈，而且那个冰壶它也不是木质的，我记得是橡胶还是什么，是吧？ 它是花岗岩做制成的。 哦，花岗岩是吧？ 对对对。 好，7758SN 还说了有滑冰、冰球、冰壶、滑雪、冬季两项雪橇，这都是我所了解的冬奥会的项目。还有朋友给我们展示了冬奥纪念币两套，一套20枚，上周六拿到了。哇，这个朋友好棒啊。哈哈哈。我们再来看一看 5155SN 说了我知道的这个冬奥项目有短道速滑，还有这个花样滑冰。朋友们还知道这个首体是花滑、短道速滑的场馆是吗？ 是的是的。 对，一会儿也会给我们介绍到哈。时光雕刻说了短道速滑是速度与激情的这个赛事啊。然后 7758SN 还给我发了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应该是双人滑还是什么花样滑冰的。秋风秋雨也说了有花样滑冰和滑雪是比较了解的，然后这个朋友们还发了一些图片，有这个花样滑冰，这是冰上芭蕾是吧？ 对，其实它是配合着音乐来进行在冰上进行这个动作的展示，是非常优美的。 这是时光雕刻说的。哥大爷说了竟然是知道钢架雪车，这个就挺酷了。这个在咱们国家可能现在从事这项运动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是吧？ 对，其实就像冰雪项目，其实大家国家也是在普及这一类的项目。而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钢架雪车，其实它是在那个和雪车还有雪橇它是相当于比较类似的一个项目。然后它在后面也会介绍到这三种它的使用的东西，就是使用的器械是不一样的。 这个8740IL 说还有跳台滑雪、俯视冰橇和花样滑冰。5434JP 说还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哇，大家都好棒啊，我觉得比我了解的多多了。这样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些冬奥会的这个冬奥场馆各自有不同的建筑特色以及这个科技优势哈，在这个冬季奥运会小百科这本书里也有介绍。三位跟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吧，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场馆，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北京赛区的场馆好吧。 好的好的。 首先我就来介绍一下国家速滑馆吧。刚才听到许多朋友们也提到了这个速滑，速度滑冰。对对，国家速滑馆的昵称就是冰丝带，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主要也是得益于它的外形，因为场馆的曲面玻璃幕墙形成了22条晶莹的冰丝带，它也是象征着运动员在比赛时形成的一个冰刀的痕迹。同时22又代表了2022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年份。在这个场馆呢，其实它还有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面。首先是一个绿色环保，这里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二氧化碳跨临界值直冷制冰技术。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最先进的制冰技术，它的碳排放几乎为零，而且比传统的制冰方式更节能，节能能够达到20%以上。 哇， 同时还加入了一些智慧化的元素，比如说配置了一些数字冰场技术，能够实时呈现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时的数据分析。 哦，这个就很科学了。 对对，然后观众呢也可以通过一体化的定位导航系统规划目标区域和作业路线。 这是怎么讲呢？ 这个就是可以相当于有一个实时的全景展示，他比如说他自己的座位号在哪里，他可以在上面输入，就能直接 一下就看到大概在哪个区域。 对的对的对的。 哦，那这个冰丝带，那主要就是滑冰项目在这里举行比赛。 对，主要进行的是速度滑冰。速度滑冰它被认为是运动员在不借助外部动力的情况下，在平面上进行的速度最快的运动项目。它在比赛时的时速可以超过60公里每小时。这个比赛它的比赛规则，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主要分为三种，也分别是个人项目、团体追逐和集体出发。它是这个赛道的一圈是400米，也就是相当于 标准跑道是吗？ 对对，相当于一个标准的田径场的大小。然后个人项目它就是分2人1组，然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内外道，每滑一圈需要在换道区进行换道。在外道的选手具有换道的优先权，这个比赛的胜负是通过率先完成比赛而且用时最短者获胜。 对啊，这速度滑冰肯定是谁最快啊？就是说如果他是出发的时候是在外道的话，他可以先第二圈就可以走内道，是 对的对的，是的。 如果是出发时候是内圈的话，第二圈他就得走外面，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是速度拉起来的话，就大家就那个什么呀，就是你不必这个左右就是里外换道了，是吧？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根据情况来说，就比如说在每道一圈的是在外道滑的选手，他可以优先换到内道。 哦， 是这样的。 明白了。但是外道本身它因为这个外头的圈大，所以它实际上它出发点也会比内道的运动员要 长一些， 是吧？ 对对对。 好， 然后再就是团体追逐项目。团体追逐项目相当于每队是一个团体，可以有3个人或4个人。然后是在冰场同一跑道的相对两侧同时出发，在每一个队的第三名运动员通过终点线的时间作为整个团队的滑行时间，这也是用时最短者的一队获胜。 那这就是从事这个速度滑冰，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就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 其实在滑冰运动中其实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相应的保护装备。首先这就是那个比赛服的话，它主要设计的就是连体紧身衣，能够有效的减少空气的阻力，也提高运动员的速度。 对，这个我前几天还刚看的这个电视上介绍，这是专门是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就是 要特别贴身，对对，符合他的身体的，是的， 对，符合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线条，最大程度的减少阻力。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护目镜就是保护眼睛的，而且就是防止他在摔倒或者碰撞的时候对眼睛的一个损伤。再就是头盔、手套之类的，这也是一样的，保护用来保护头部和手部。这里需要介绍的是冰刀，他们因为这个冰刀的设计比较特殊啊，它只有前端和冰鞋是连接的。而且冰刀的冰刃比较长，而且轻还有薄。 只有前端是连接的是吧？ 对。 哦，那后头是？ 后面是断开的，就是它可以随时的调整。 哦，好，这是这个冰丝带手体，然后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咱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水立方吧，国家游泳中心，但是现在已经变身冰立方了是吧？ 对，就是水立方现在已经华丽变身为冰立方了，现在能够实现冰水功能的完美转换，而且成为世界上目前唯一 唯一一座可以同时运营冰上水上项目的体育场馆，也是目前冬奥会历史上最大的冰壶场馆。 哦，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这里进行的是冰壶的比赛。 对。 哦， 其实这个冰壶项目它是一个富含技巧和智慧的项目，也被 称为冰上的国际象棋。它既考验运动员的投掷技术和刷冰技术，又考验它的整体战术，胜负的悬念有可能持续到最后一次投掷。这个在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它在比赛前会在那个冰壶比赛场地的冰面上均匀的喷洒一些水珠，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冰壶和冰面之间的摩擦力。而同时呢，在比赛中大家也可能看到，这个比赛就在冰壶投掷出去之后，会有运动员在前面拿冰壶刷，不停的在那刷冰。 对对对对，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可以使那个冰融化，然后也是减少那个冰壶和冰面间的摩擦，这样的话冰壶可以滑得更远，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刷冰改变冰壶的运动方向和速度。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可以在后期控制冰壶的一个行进的一个轨迹。 嗯，刚才说这个冰壶是什么做的？ 冰壶是那个花岗岩。 花岗岩做的？ 对对对。 那一个可挺沉的。 是，它一个冰壶的重量大概在17到19公斤之间。 哦， 而且是因为它也比较沉，在冰上的相当于它有一个滑行的距离。其实在你运动员松开手的瞬间，即使出现微小的角度偏差，也会在滑行的过程中出现一个较大的移动偏离，这有可能导致最终的失误。所以其实这个冰壶运动对于运动员的技术和对于冰壶的控制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个冰壶如果是这个从事这个项目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 这个除了前面说到的，肯定会有一些基本的比赛的保护装备，比如说比赛服啊，然后手套啊之类的。除了这个，就是主要是两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是冰壶刷，就是用来刷冰的那个。因为它这个也是材质主要是由马鬃或者是合成鬃来制成的，它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比赛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就是冰壶鞋，其实大家也可以看比赛可以看到，在投掷冰壶之前是由一名运动员伸出一只脚是蹬在那个蹬冰器上，用力前蹬，然后使身体跪式向前滑行。然后这就使得相当于有一只脚是用来蹬冰的，然后有一只脚是用来滑行的。所以其实冰壶运动员的两只鞋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蹬冰鞋的蹬冰鞋它的那个底儿是橡胶底儿，摩擦力比较大。而那个滑行脚那则是塑料底，摩擦力比较小。 它这个冰壶是一个什么规则？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冰壶主要还是通过得分的高低来区分胜负的。主要分为男子、女子和混双比赛。男子、女子比赛就是每一队出场是四个人，然后混双是两个人，就是一男一女。在那个场地上有一片区域是由四个同心圆组成的，专业术语叫做营垒。那个运动员在另一侧将冰壶掷出之后，冰壶会滑到这个营垒之中。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最后的计分，就是双方交替投掷，在每局结束之时，位于营垒之内，而且比对方所有的冰壶更接近圆心的每个冰壶记一分，也就是说，还是说越靠近中间的那个得分的概率最高， 就有点像打靶似的，反正就是看谁最靠近中间那个圈。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里面也考验那个团队的战术，需要把别人的冰壶就是相当于推出那个圈，把自己的放进去。 好，这是这个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马上就是这个冰立方了哈。另外还有很多场馆也都是各具特色，我们一会儿请三位来给我们接着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五年之内，北京将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本市将增添哪些消费新场景？ 市民对话一把手高端政务访谈再次开启， 11月19号到12月5号晚7:30到8:30， 四部门9个区13位一把手做客直播间，共话国际消费，聚力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多家媒体搭建融合传播平台，邀请您对话一把手。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敬请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首都博物馆东馆。首都博物馆东馆连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位于城市绿心西北部市民文化休闲组团内的区域。这三大建筑及其共享配套设施项目，是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规划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博物馆东馆又名运河之洲，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南侧形似巨帆，高高扬起，北侧形如船只，坚实厚重，整体望去仿佛是镶嵌在城市森林中的古韵风帆。高低起伏的帆船屋面也丰富了整个绿心的天际线。首都博物馆东馆的定位是智慧型综合博物馆，建筑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35米，由主楼和市民共享大厅两栋建筑单体组成。而在两栋单体之间，采用地下展陈通廊和连廊连接。建成后，首都博物馆东馆日接待量约为6000人次。首都博物馆东馆将于2021年年底实现外立面亮相，2022年竣工。这所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的博物馆，将成为立足城市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和展示城市发展的生动窗口。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随着奥运火种的到来，2022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冬奥场馆有什么建筑特色和科技优势？每个场馆中会举办哪些比赛？每个比赛的看点又是什么？比赛规则是什么样的？运动科普绘本《冬季奥运会小百科》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展示，还对每项运动所需的装备进行了详细解答，有助于人们安全地参与滑冰滑雪运动。运河之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们，带领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李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张斌，以及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出版分社的策划编辑王若璇。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了，这是听听 FM 的直播。同时我们也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快手号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搜索快手短视频上的北京城市广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今天呢还请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冬季奥运会的项目您了解哪些呢？大家了解的项目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比如红果说武大靖的短道速滑太棒了。 对对，其实目前来说短道速滑它是目前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 也是中国现在现役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冰雪运动员、啊、 是的是的。 3885NG 说了，冬残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我也买了一些冬奥的冰箱贴，冰墩墩， 雪融融 雪融融。近期的这个冬奥宣传片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冬奥会的各种项目，期盼着看到精彩的赛事。对，所以我们也对这个赛事啊，对这些场馆有一些了解，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来看这个比赛哈。草球也争春说了，我知道冬季两项是冬静结合的比赛，冬季两项是怎么就怎么动静结合呢？ 嗯，它是由越野滑雪和射击来组成的。 哦，所以是动静结合。 对。 啊，宋燕君说了，我知道跳台滑雪、花滑，还有速度滑冰、冰壶。有朋友说，红果说，前两天我在中央五套看了直播速滑匈牙利站的比赛，对冬奥项目有了更多的了解。乐意九说了，这个好像比赛结束都有人拿金牌，是啊，那肯定的。就在比赛结束之后肯定是有金银铜牌产生嘛，是吧？ 是是。 1080说，对于冬奥的项目我基本都了解吧，我喜欢速滑、花样滑冰还有空中技巧。8398MI 说了，我比较了解花样滑冰、速度短道速滑、冰球、冰壶，喜欢看这些项目的比赛。燕林说，单板滑雪的观赏性也很好啊，有视觉冲击力，高山大回转和 U 型场地上做出的转体跳跃等等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一会儿我们就会说到这些比赛场馆了哈。8216YG 说，我知道有北欧两项越野滑雪和自由式的滑雪，大家都知道这么高难度的比赛吗？燕林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英如迪北京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的队员发了一个照片。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知道的有雪橇、高台滑雪、速滑、冰壶、冰球、花样滑冰，还有冰舞越野。用户0800FG 说，原来啥也不懂，这次冬奥在北京举行，对冬奥知识的普及，我真的是了解了很多有关冬奥的知识。这个有一位叫密室铁毯的朋友说，冬奥会的项目我喜欢看冰球，看 NHL 八年了，最喜欢奥巴爷的企鹅球迷，这是这个估计是喜欢看冰球人的这个术语是吗？他是某个俱乐部的是吗？NHL 的这个比赛哈。好，那么刚才呢大家也都这个给我们介绍到了对于这个冬奥会的很多的这个了解哈。 1162HC 说，好喜欢今天的话题，长知识了。刚才呢这个 张斌跟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冬奥会咱们北京赛区的场馆，有这个冰立方，还有这个冰丝带，还有一些也非常好的这个场馆，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比赛会在这里举行，是吧？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冰球比赛就会在国家体育馆举行。 是是是是。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其实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里是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最多的地方，所以也又被称之为福地或者是金窝。 嗯， 然后它的设计呢也类似于中国传统的那个折扇，所以又有扇子的绰号。同时现在它那个馆内也是后期新加了一些新的高科技啊，比如说那个曲面大高清大屏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有一种全方位的视觉的一个体验。 嗯， 在它旁边还扩建了一个新的冰球训练馆，它这个训练馆也是由一些比较先进的设计啊，就是比如说有863块冰花图案做的那个幕墙， 嗯， 从远处来看其实就是像一块冰砖嵌在这个建筑之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也可以适合我们前去打卡来拍照。 嗯，这个冰球项目除了在国家体育馆之外，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也有比赛，是吧？ 对，它是相当于在这两个场馆都有，就是都在这两个场馆来举行。而五棵松呢，其实喜欢打篮球的朋友们都比较了解，这个是现在 CBA 北京首钢男篮的主场。 是， 而且它这个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在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它就预先做了这个设计，就是预先预埋了这个制冰管道，它已经能够已经计划好了，在之后也会进行一些冰上的项目的比赛。 嗯， 所以它目前只需要6个小时就能实现篮球场和冰球场的转换。 嗯， 而且这其中也加了一些黑科技，比如说是智能的体温计，还有物流机器人，还有一些云转播一类的技术，这样能够在现在有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既能满足这个防控的要求，又能实现媒体的转播。 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首钢的滑雪大跳台，网红的打卡地，但是现在已经进不去了哈。 对, 对， 但是这个远看也非常漂亮啊。 对，其实它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它是坐落在首钢的老工业园区。 嗯， 然后它是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和结合的场地。 嗯， 其实就刚才您说到的，有它的外形看是非常漂亮的。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设计是来源的灵感是来源于敦煌的那个飞天的壁画。 嗯，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关键词，就叫飞天。 嗯， 从远处看就像在空中飞舞的一个飘带。然后在晚上把灯光打开的时候，在远处看又像一双美丽的水晶鞋。 嗯， 所以其实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它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飞天，还有一个就是水晶鞋。 哦，这里是举行的是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的比赛哈。 对对对。 嗯，那么刚才介绍的是北京赛区的一些场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延庆赛区吧。北京赛区可能大家平时在城里头还比较容易能够见到，延庆赛区真的是进行的这个可能大家去的机会不多，而且那个赛场也是在这个大山里头。来，张亮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我 啊，李良老师。 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延庆赛区的一些情况。 嗯， 我们延庆赛区呢有一个国家雪车雪橇的中心啊。实际上雪车雪橇这个项目呢在我们国家起步比较晚，我们是在2015年才成立了一个雪车雪橇部，然后这个雪车雪橇中心也是新建的，里面呢有我们国内首条的雪车雪橇赛道啊，也是亚洲第三条。这个赛道里边的这个弯道设计啊，我重点说一下这个弯道设计吧，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要求的技术含量也非常高。 嗯， 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基建强国，这些这个弯道设计再复杂也不在话下。 嗯， 啊，虽然说利用很多这个很多的要求很高的高科技，但是我们这个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场馆的这个设计和建造的工程。 这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对。刚才介绍的时候我提到这是我们国内首条雪车雪橇赛道，实际上这个咱们听众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雪车雪橇赛道我也说明我们这个雪车和雪橇项目呢它其实用的是一条赛道。 嗯， 啊，都是在这个雪车雪橇中心进行的。 它这里边的项目呢有雪橇，哎呀，有雪车，还有钢架雪车。其实刚才网友在留言的时候呢，有的网友也说到了啊，看网友对这个冬奥知识的掌握还是非常全面的。 对，尤其刚才还有朋友特别专业的说到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其实在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无舵雪橇就是雪橇比赛，有舵雪橇叫雪车比赛，是吧？ 对，是这样的啊。实际上这三者呢虽然是一条赛道啊，但是它是各有特色，也是比较好区分的。咱们就说通俗一点，雪车呢它其实就像一个敞篷的小汽车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是几个人推着一个敞篷的这个的类似于一个小汽车的样子在赛道上滑下去，然后分别再跳上去啊，一直向前滑行，保持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这是雪车。然后钢架雪车和雪橇呢，他们是只有一个看上去啊，只有一个滑行的一个平板，就像好像只有一个汽车的一个底座一样，对。但是呢，他们两者呢也很好区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架雪车啊，它实际上我们运动员是要趴到上面啊，是头在前面，脚在后面啊滑行的。然后这个雪橇呢，实际上运动员是躺在上面，是脚在前面，头在后面，并且呢那个脚啊还要稍微有一些高度是要翘起来的，是在我们这个雪橇的这个后部啊有一个这个支架啊，是把脚给翘起来的。所以说这个三个项目虽然一条赛道，但是各有特色，也是非常好区分的。他们的要求的这个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所以观赏性也是非常高。 这是咱们这个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哈。延庆赛区还有一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对，高山滑雪中心的建造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有一个昵称叫做雪飞燕啊。 雪上飞燕。 对，雪上的飞燕。它的那个赛道呢，它是冰状的雪赛道啊，可能跟单纯的滑冰或滑雪还不一样啊，它是在这个表面的这个雪啊，它保持一个结晶的状态，它近似于这种冰面啊，用于减少我们这个滑雪板和这个赛道之间的这个摩擦力，然后这样的赛道呢也不容易被破坏。我们国家这个高山滑雪中心呢，它是设有七条雪道的啊，主雪道的总长度呢也超过了3000米，整体落差呢超过了900米，啊，可以说呢是创造了国内之最啊，也是公认的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个场地之一啊。然后我们这个高山滑雪啊，不知道这个听众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些特色啊？它是实际上在这个雪道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旗子组成的一个旗门，它是要我们的运动员沿着这个旗门设定的赛道呢，是从山上呢是快速的滑下。 我老觉得是他们要用手去扒拉那个旗子，就每次都看到那个旗子有的是会快要倒了，然后噗一下又反弹回去了，是吧？ 它实际上不是他专门特意的用手去扒拉它。其实他就是为了保持他这个速度啊，可能有时候去贴的非常近，会碰到那个旗子的。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要求的这个技巧要求非常高啊，既要有速度又要有技巧。所以说刚才网友留言的时候也很多人提到了高山滑雪，因为它的这个观赏性也非常好啊，既能灵活展示滑雪技巧啊，动作呢也非常的优美，并且在整个过程中都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再讲一点，我们这个高山滑雪，我们看到运动员他们这个防护装备也是非常齐全的啊，都是要有这个防护的头盔啊，还有这个护目镜啊等等，包括他们的这个服装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啊。 好，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3、4、5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带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李良，以及张斌，还有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分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出版分社的策划编辑王若璇。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有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同时呢，您在这个快手的短视频应用上搜索北京城市广播，对，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快手号上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在听听 FM 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冬奥会的项目您了解哪些呢？彤彤说，我喜欢冰上芭蕾、花样滑冰，配乐经常用世界经典名曲，优雅浪漫，视听盛宴啊，还想借冬奥坐京张高铁走走看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燕玲还给我们看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冬残奥会的这个吉祥物雪融融啊，特别可爱。红果说，他说还看到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对于这个冰球运动员一些采访啊，回头我们再来这个分享。对，红果还说了，冬奥医生说滑雪的技术可不比运动员差，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对他们专门的介绍，这个我还真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关系也认识一些积水潭医院的大夫，听说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分期分批的去练这个滑雪，因为如果就是比赛当中出现什么状况的话，是需要这些大夫去到这个受伤的人身边来帮助他们的哈，所以大夫们也很不容易。刚才介绍了这个北京赛区、延庆赛区，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张家口赛区的场馆，好吧？介绍一个， 张家口赛区包括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云顶滑雪公园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其实每一个场地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这个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它是为了满足对坡度还有曲线精度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那个施工时呢，是先由国际滑雪联合会的专家进行现场的勘探，然后再进行测量绘图和施工。期间呢，还会多次进行勘探，然后进行修改。赛道选址的时候也充分考虑观赛的一个需求，在西侧看台呢，既能看到运动员比赛的场景，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长城遗址。 这里是进行了冬季两项的比赛哈， 对，没错， 就是，所以是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应该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刚才因为这个张明也说过，之前还在开放是吗？ 对，它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滑雪的一个场地。 那么现在是按照了更加严苛的标准， 暂时封闭了， 打造了六条符合奥运标准的这个赛道，现在是封闭了。但是奥运结束之后，咱们是可以进一步的来这里来。如果是能够滑冰滑雪的朋友，但是他其实也有高中初级的哈， 对， 初级的这个也是可以来试一试的。那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安全的参加滑冰和滑雪运动呢？这个李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其实在冬季的时候，滑冰和滑雪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爱啊，非常喜欢参加的这种项目。在这个安全的参加这些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刚才我们介绍一些我们冬奥会场馆的时候也提到，我们的运动员呢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装备。实际上我们普通人参加滑冰滑雪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装备的这种科学性。 是， 比如说在滑雪的时候，我们要有专门的滑雪板。除此之外呢，还要注意保暖啊，最好呢是佩戴专业的这种防寒的手套啊，防止我们的手被划伤或者冻伤啊。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这个防寒服啊，最好也配备上，也可以自己带这种防寒服，但是最好呢不要太大太重啊，以免呢影响运动。另外，这个防寒服呢最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风功能的。另外在这个滑雪或者滑冰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能忽视我们在这个运动前的一个热身。还有运动后的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环节。运动前的热身呢，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啊先活动起来啊，加快这个血液的这个运输啊，把我们这个更多的氧气和营养呢运送到我们的肌肉里面啊，同时呢可以使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呢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降低我们这种肌纤维之间的粘滞性啊，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更快的这个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也能避免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个运动损伤的发生。同样呢，运动后的一个放松活动呢，也是能够缓解到我们肌肉的一个紧张感啊，帮助我们排出这个肌肉里面过多的乳酸，然后消除我们的这个疲劳啊，实际上还能增加我们这个参与运动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愉悦感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滑冰和滑雪运动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注意我们这个能量和这个水分的一个补充。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滑雪，它其实对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是很大的。我们想一下，即便是我们这个 外面如果在下雪啊，我们走在雪地里也会比我们走在平地里呢，你要感觉要吃力的 多。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对这个能量要求很高。我们最好呢是备一些方便的这个补充能量的食品啊，在这个滑雪运动的前啊、后啊、中间呀、啊间歇期啊，都补充一点营养。但是这个运动营养食品呢，最好是这个高碳水、低脂肪的啊，这样比较容易消化吸收，也不会引起我们肠胃的一些不适感啊。另外还有一点要强调呢，就是这个在进行我们这个冬季这些滑冰滑雪的时候，也不能忘了补水。可能有些老百姓觉得我们这个气温比较低，我可能没多少汗出来，这个身体也不缺水啊，就忽略了这个补水。实际上啊，我们在进行这个冬季这个活动的时候，失水量也是很大的，千万不能忘了补水。 好，这是大家一些注意的事项哈。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在今天带来的这本冬季奥运会小百科。这本书上能够看到哈，而且是图文并茂，而且这本书是不光能看还能玩，有互动是吧，若雪？ 啊，对，因为是我们想为了帮助小读者来回顾阅读的要点，然后检查它阅读的效果，同时呢增加整本书的一个趣味性，以及亲子阅读时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我们会结合每个项目的一些重要知识点，设计一些计数、计算和判断类的游戏。这些游戏呢，既能帮助小读者有目的、有重点的阅读，对项目的一些重要知识点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解，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算术观察、比较判断等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在那个自由式滑雪项目，他要回答 U 型场地技巧比赛运动员在进行哪个阶段的比赛时，他既要弄懂 U 型场地技巧比赛一个赛制的规则，还要学会看比分板，然后要综合比较页面上的相关信息，然后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这是一套这奥林匹克的书籍，这是一套，这是一本冬季的，咱们还有一本夏季的是吧？ 没错，配套的夏季奥运会小百科是在今年8月上市的。它是详细的介绍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47个比赛项目，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足球啊、篮球啊、游泳这些项目，也包括像橄榄球、冰球，橄榄球、水球这些相对比较小众的项目。其实每个项目都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则，也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我们希望这两本书能为所有的儿童青少年打开认识多种运动项目的大门，让他们对更多的项目有了解，然后去尝试，然后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的项目。 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普及冬奥会或者运动项目的计划呢？ 因为我们觉得面向儿童青少年来做那个运动知识科普的内容和运动兴趣启蒙内容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一直都在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后续还会有面向儿童青少年的系列运动技术和体能训练的指导书上市。希望这些书可以帮助到有相关知识学习需求的家长、教师和学生，帮助更多的儿童青少年掌握运动技能，提升身体素质。 好，在冬季奥运会这个迷人的、美丽的冰雪世界里，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发展历程和运动特点。那么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对于冬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们一起继续燃情冰雪，感受冬奥魅力，期待北京冬奥会吧。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有机会咱们再分这个小的项目来细细的讲一下好吗？好，谢 谢 你们。 谢谢。 那么大家呢今天互动还是很热烈，栾飞凤舞也说，我了解的冬奥项目有滑雪和花样滑冰，花样滑冰能够连续旋转多圈而不晕，是我们一般舞者无法企及的高度啊，特别的棒。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明天的运河之上，我们继续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系列节目，要和您谈谈我身边的垃圾分类。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